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43集。 狼鹰六部中有人叛逃了萧迟野，汉蛇部大漠霸主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，八音拙劣的安慰遮掩不了任何事情。可是这一次，朵兰努力地弯起眼眸，仿佛相信了八音的话。 如果是个男孩，就交给你教导，这本书等到那时我再还给你。 八音颇为局促地抓着后脑勺， 如果是个男孩，一定像雄鹰一样出色，大漠最好的儿郎，还是请老师和俄苏何日教导他吧。 他又是一笑， 朵尔兰，走吧，你父亲还在等着你。 胡萝卜的人驱赶着羊群，这是他们仅剩的羊，要赶在天气更恶劣以前送回绿洲。有熊部的战士并不多，但他们的熊马在矮种马中鹤立鸡群，因为佩戴着战刀，所以显得极其强悍。胡萝卜熟悉杀道，带头的男人驱马向前，高挂在旗帜上的铜铃发出声响。朵尔兰在马车的摇晃中朝八音挥了挥手，八音追出几步，鼓起勇气喊 朵尔兰。 朵尔兰拨开车帘看向他，八音停下来站在原地，再次挥了挥手，什么也没说。漆黑的天空笼罩大漠，风里的猎隼盘旋在红鹰旗的上空，旗帜发出呼呼的声音，铜铃越行越远。八音退后几步，他空空的双手紧握成拳，默念着胜利，没有把目光收回来。月光很薄，扑在脚下像是一踩就会破，马蹄陷下去又骤然离开。老智者把占卜用的枯枝扔在膝头，他合起双掌垂下头颅，默念着赤蹄天神。八音终于转回身，朝着老智者的方向跑去，喊道： 老师。 红鹰旗上方的猎隼还没有反应，就被急速冲下的海东青陡然撕裂了，猛抓着猎隼的残躯，在半空中扑腾着双翼，扯掉了猎隼的羽毛。变故来得太快，八音都没能回过神，帐篷间吃酒用饭的喧杂声还没有停下。 等！ 巡夜的汉蛇部骑兵飞驰在沙地，用边沙画竭尽全力的嘶喊： 脱身！ 长刀唰的划出来，沉重的铁甲直接从后撞翻了骑兵。矮种马在钢铁浪潮前毫无抵抗之力，眨眼间就被淹没了。八音呆愣在原地，离北铁骑应该才经过莫三川，消息称萧迟也意图堵住莫三川的出口，大军还没有到达这里，但是眼前的惊变昭示着萧迟也不仅来了，更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来了。 萧迟也 八音猛地回头大吼道： 铁骑突袭了！ 最边缘的篱笆被铁蹄轰然踏翻，钻出帐篷的边沙战士来不及上马，持着弯刀撞上铁骑。萧迟的狼狸刀持重，加上臂力过人，在劈砍时难逢敌手，浪涛血晶手不冲入汉蛇部的帐篷间，他在提刀间带走数道飞剑的心绪，人头滚落在八音脚边。八音喉间堵塞，已经被惊恐占据，他在刀光剑影里看到了一双饥饿的狼眼。以牙还牙，八音仓皇退后，急于跌倒。萧迟也轻轻喘着息，抬起握刀的手臂，用手背蹭掉了颊面的血迹。他逐渐露出的笑容极其危险，在经历数月的长途跋涉以后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 阿木尔。 萧迟也在迸溅的污血与跳跃的火光中扬起颈，声如寒冰。 在哪儿？ 金帐的帘子被挑开，陈旧的弯刀在月辉里划出寒芒。阿木尔弯腰钻出金帐，他同样高大的身形遮蔽了脚下的沙尘，仿佛是 颔首部的定海神针。孤身盘旋的蟒陷入裂损的包围，小池也甩掉刀刃上的血水，听到了战鼓声。蟒撞在裂损中，受到群攻，他放声嘶力，火浪随着坍塌的帐篷蹦进了旗帜上，红缨旗霎时间就燃烧起来。狼利刀翻砍而下，利着弯刀，在交错中发出刺痛耳朵的摩擦声，刀锋错过，火星闪烁。阿摩尔手臂微沉， 你的臂力比你父亲的更强。 小池也借着高度拖动狼利刀，气势惊人，把阿摩尔的弯刀抡砸向下。阿摩尔挨着砸，只是几下而已，虎口已经被震出撕裂般的疼痛。他在萧迟野的强攻下退后半步，萧迟野的年轻就是最大的优势。阿摩尔老了，当萧方旭病隐时，他也退回了大漠。在时隔多年以后重新上阵，即便外貌上没有老态，可是身体也无法再与正值鼎盛状态的萧迟野相媲美。 你来到这里， 阿摩尔架起弯刀， 要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吗？ 突袭的铁骑忽然四散，扯开的金帐内竟然有架床子弩。等待多时的汉蛇部战士青筋暴起，在击阔的咔嗒声里转动方向，重箭当即飞掷而出，射向铁骑。应声到他的帐篷里没动静，古今在滚地翻身时反应迅速，说 帐篷是空的。 汉蛇部的马厩早就被萧迟野突袭掉了，但是夜杀中豁然翻出埋伏的战士，片刻间口哨声四起，马蹄声，古今伏地贴耳，立即传报道：“ 他们还有马。” 汉蛇部的驻地地势开阔，边境没有设置任何防御工事，甚至不如莫三川门口的蒙洛部，但是在哈森战死、重兵压境的情形下，依然没有受到其余十一部的袭击，是因为没有部族赶来。阿穆尔在贤德年间横扫了中伯军备库，哈森的辎重来自于父亲的资助。作为大漠最擅长变革的男人，阿穆尔在很多时候胆量超群。汉蛇部蛰居在大漠深处，他们有蛇一般的毒牙。离北铁骑已经散开，陈阳在勒马时正准备下令，岂料侧旁猛然撞出矮种马，那战车式的冲力不给陈阳使力的机会，直接把陈阳撞翻下马。着半身的四脚蛇眼神凶悍，用鞭杀话说：“ 要还妖！” 陈阳落地后翻滚几圈，四脚蛇的铁锤就砸在他头盔侧旁，即便没有中招，那擦过时带起的震荡仍然让陈阳感觉晕眩。萧迟野的侧后方有四脚蛇在夹击，他高举的战刀居然变道，经过肘腋捅穿了四脚蛇的胸膛，那血水爆溅喷洒在萧迟野的肩臂，顺着铁甲流淌到马鞍上。侧面的弯刀挥下，萧迟野偏头避闪，小臂儿蹭过对方的刀刃，他无法立刻拔出狼利刀，选择左臂曲肘猛击在对方的面上。四脚蛇没有料到萧迟野的力气如此恐怖，整个门面都要裂开似的，鼻梁骨当即断掉。萧迟野正面的刀锋已经逼近，狼利刀贴着铁甲及时抽出，砰的格挡住了弯刀，浪涛血晶骤然前奔，狼利刀扛着对方的力道在前进时带翻对方的身体。萧迟野没有喘息的机会，因为浪涛血晶在前奔的那一刻，金帐里床子弩就跟着他转动，在他带翻人的同一时刻，重剑萧峰直冲而来。床子弩是攻城器械，其重量和杀伤力可以夷敌十，在早年的攻防战里为大周赢得了无数胜利。沈泽川在守端州时也选择用它来做防守器械，足见其厉害。关键是它光是拉开就需要数人齐心协力，铁头重剑冲出去的力道绝非单人能够抵抗的，就算是萧迟野在千里界限上遇见它都无法独立扛下来，更不要说这么近的距离。古今几乎是同时称帝飞奔而起，他用了此生最快的速度，在奔跑里扯哑了声音：“ 二爷。” 萧方旭没了，战场是最不讲道理的地方，对于李北而言，今夜就是死伤近半都不能留下萧迟野。 陈阳离得近，在挺身而起时再度遇见了铁锤。这次他横刀格挡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竟然扛着四脚石的铁锤抬了起来。陈阳双臂双腿都在颤抖，他喉间爆出陈赫，咬牙说： 蓝剑。 疾风随着重剑已经到了萧迟野的不远处，他松开缰绳，浪淘血晶嘶鸣着跪倒前夕。萧迟野顿时前滚下马，重剑可怖的力道呼地冲过去，砸进了人群。狂奔在沙地里的汉蛇部战士们翻身上马，提着弯刀从四面八方涌聚而来。萧迟野粗喘着汗，浸湿了双臂。 蒙洛部的巴雅尔是大漠中最不受信用的杂种。 阿穆尔刮掉弯刀上的血珠，用拇指磨蹭着胡茬。 你竟然相信他们？这是萧方旭不会犯的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 Thank you.